俄罗斯网络通讯弗拉迪沃斯托克新闻10月3号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历史性访问的照片，并上载了反映金正日同志分别会见俄罗斯纳杰瑞迪纳国立模范白桦树舞蹈团团长科尔佐瓦和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的革命故事。